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下午以晴为主，气温回升，风不大，有利于人们外出活动和交通出行。夜间有冷空气活动，后半夜有3-4级偏北风。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4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从2017年的12月27号开始，一直到昨天啊，2018年的2月12号，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跨度一个半月，总共15期的2017年的年度好书的盘点已经完美收工了。在这儿呢，也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这些所有的出版社，还有文化机构，还有很多的那些文化公司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在这儿刘莎也再一次感谢这一些合作伙伴们，对我们长期的这样的一份帮助，一份应该叫友情吧。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出版的好书，出版的那些特别经典的书籍。那今天呢，是哪一本书首先跟大家来见面呢？我想啊，我说了这本书的名字，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这本书它应该已经出版了好多年，它已经出版了好多本，这是一套书。那么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大宋王朝》。那么今天这是其中的一部，名字是《大宋王朝亡国的命运》。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荣幸的啊，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著名的学者何辉教授。你好，何教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刘莎你好。 何教授刚才跟听众朋友已经说过了啊，这是一套书，好几本。 是的。 所以很多朋友其实一说大宋王朝，他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因为这个书啊，就这套长篇小说是从我想想是2013年的年底出了第一本，第一部叫《大宋王朝沉重的黄袍》。然后呢，其后几年啊，陆续出了第二、第三、第四，今年呢，是出了是第五部，就是这个《大宋王朝亡国的命运》呢，是这个这部书的第五部了。 也就是2018年的1月份啊，这本书 是的， 是跟读者见面了。 是的， 说到了这本书啊，《大宋王朝》这部书，应该是这部书啊。你看，刚才我们大概捋了一下，就已经是1、2、3、4、5了。可能有些朋友就会很好奇说，何教授，您是不是也要出满了这个飞雪连天射白鹿啊？您总共有多少部书的计划呢？ 是这样的，就这个《大宋王朝》这部长篇小说，我 我构思的是八部啊，现在呢就是已经出版的是五部，那么第六部的创作呢，应该说已经进行了大概七八成左右吧。 哎，大家听到了吧？一共是有八部书籍。其实，在前几部书籍发行的时候啊，宋教授和成宋教授了，大宋王朝给您改了名了， 您印象太深了，这个 太深了，何教授。其实每一次啊，您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讲大宋王朝的时候，我都在想，哎，下一步什么时候出，下一步什么时候出。所以虽然这个一月份刚出第一部，我也特别期待的问一下，下一部大概什么时候出，这不是替我一个人问的。很多读过大宋王朝的朋友其实都有这样一个同样的问题。 我只能这么说哈，我从我创作的进度来说，我觉得今年的五六月份应该把第六部完成。那么可能还需要一个这个，因为出版社它有一个审稿，有个校对啊等等，有这么样一个周期哈。我估计那个顺利的话，应该是在18年的年底，或者说19年的年初吧。 啊，其实前面几部书也差不多，每一本都是一两年的 差不多是这样的啊。然后呢，从个人创作者的角度来说呢，可能有些时间会花费的时间会比较长，比如修改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像这个第五部，这个王国的命运这一部，修改的时间就是我自己修改的时间就比较长。 因为在上节目之前，我曾经问过您这个问题，这一部书差不多用了是比别的书要多出半年左右的这样的时间， 就是纯粹的不包括酝酿的时间哈，纯粹的写作时间大概包括修改的时间大概花了一年六七个月，差不多是这样的，将近两年啊。 你看啊，我们前面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内容啊，其实呢是给熟悉何辉教授的大宋王朝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和读者朋友说的，那么呢也简单的跟大家问候过了，也说过了一下，一个呢是预告了一下下一部新书什么时候有可能跟读者面试这个见面。那接下来我们就给不太熟悉这部书的朋友啊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因为何教授您能理解吧，这个市场上的书太多了，好书也太多了，所以我想可能也有一部分的听众朋友或者读者朋友，他们压根儿就没读过您这部大宋王朝 有可能 听完这话心里面不会觉得哇凉哇凉 的，没有这个很自然的， 所以呢，为我们这一些听众朋友还有读者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大宋王朝。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大宋王朝王国的命运，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 好的，因为既然说到这一整部书哈，我就刚才那个刘莎也说了，很多读者朋友可能之前的几部也没看过，我就大概几句话就把这个整部书的这个情况说一下哈。 好嘞。 就大宋王朝，我整部书啊要写的实际上是以宋代这个北宋历朝之后到这个把这个当时的几个分割据的王朝把王国给他统一这么一个立国的一个过程。所以实际上很多读者可能会印象中啊，就是宋朝好像这个宋朝一开始就是整个这怎么一个已经是一个统一的王朝了，其实不是的，就是从宋代历朝就公元960年开始，实际上在其后将近20年之内啊，有很多这个大量的努力是为了稳固这个王朝而做的统一战争，包括一些这个针对像京湖地区，就是湖北那块地区，针对湖南的地区是吧？还包括后蜀、南汉等等。那有些比如说针对南唐，还也发生了战争是吧？吴越国是当时是这个把这个是属于归降，所以整个将近20年之内有很多故事发生。应该说在宋太宗阶段。可以说奠定了整个宋王朝的这个基础。所以我整个大宋王朝这部这个八部书呢整体就是写这个阶段的故事。那么前几部从第一部到这个第四部主要是写发生在公元960年这个北宋王朝建立之后，针对当时处于西北地区的一个节度使叫李云，他的一个平叛战争因为当时李云作为一个节度使他反对中央王朝发起了一场叛乱，所以当时呢这个宋太祖赵匡胤就对这个李云进行了这个发动了一场平叛战争那么前四部呢主要是谈以这个为历史背景 啊做的一个创作啊。那么这第五部《大宋王朝王国的命运》这一部呢，主要是啊讲这个在这个平定了吕云叛乱之后啊，赵匡胤又亲征扬州，平定了当时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的一场叛乱。当然，这个只是这部书的一个啊背景一个序幕。这部书的最主要的故事还是讲这个针对南唐。 嗯， 哎，当时南唐的这个是李璟啊，南唐国主当时是李璟。那么李璟统治南唐的时期呢，应该说是南唐由盛转衰，是一个转折点。 嗯， 啊，所以这个时期呢，实际上也是非常难写的。为什么呢？当时跟南唐并存的，除了宋，还有吴越，还有后蜀，还有南汉等等啊，还有小的，比如说金湖， 嗯， 啊，金湖地区，还有当时的这个湖南地区，都是有割据的这个节度使在那里， 嗯， 啊，所以为什么这部书花的时间比较长，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这个情节结构会比较复杂一些， 嗯， 啊，也有很多悬念啊。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其实也在这儿想跟何教授来简单的分享一下，您刚才谈到了，因为咱们后面要说到了很多，这书当中啊有很多南唐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是的。 当时的这些割据的不同的这个势力啊，他们有一些史料记载啊，其实并不是很第一不是很准确，第二呢并不是很完善，所以您在构思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查一补缺一下？因为故事是完整的。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史书呢，对这段的记载也是蛮多的，我觉得哈，就对南唐 各种各样的都有。 比如说我举一部书啊，可能一般的读者哈，没做历史研究的不一定这个触及这样的这个著作哈。比如说像这个《十国春秋》，啊，它实际上就写的那个啊南唐啊、吴越啊、后蜀啊、南汉啊这些都会提到啊，这个而且主要是写这几个小王国的啊。那么这个《宋史》里边啊也会涉及到当时的这个一些人物啊，所以这些故事啊，我们说这些历史哈、啊，实际上为这个我们的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非常多的这种素材。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史书嘛，它的这个，比如说它这个《十国春秋》里面，它有南唐部分，它是分人物来进行的， 嗯， 有本纪啊，有列传， 嗯， 那么一般都是以人物成篇的，哎，那么这样子一来呢，也就是说你很难看到一个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 没错。 啊、而且写这个人的时候可能是这么写的，就提了几句；写那个人的时候呢，又是另外一种写法，又提了另外这个一些事儿。所以他是可能会给人一种碎片的感觉啊、 嗯， 就是一般的读者如果不是专门的研究者，可能对这个时期的印象也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印象。 嗯 啊，所以作为文学作品，特别是像历史小说来说的话，那么其实创作难度在哪里呢？实际上针对比如说针对这一部来说的话、 嗯、 实际上在创作过程中感觉到还是很难的。为什么有你要处理很多这个人物的关系、 嗯、 这些人物在当时的历史这个之中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实际上还是确实要做一些研究和查漏补缺的工作的。嗯，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一起、啊、分享大宋王朝的第五部《王国的命运》。那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是被誉为啊新史家小说流的创始人，对吧？何辉何教授。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样的一个流派叫做新史家小说流，这也是中国读者啊给您的这样的一个称谓吧。那么您怎样看待这样的一个称谓的？ 这个我觉得啊，可能是觉得我这个小说有很多这个真实历史作为背景吧，因为、我想这个名字哈、可能是网上出来的哈、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很长时间以来，特别是近些年以来，这个市面上比较流行的这个小说可能更多的是穿越啊， 架空 啊，但是我这部小说呢，它既不是穿越，也不是架空啊、所以可能很多读者可能这个读完这部书会感觉到跟那个架空和穿越的历史小说完全不一样啊， 会觉得特真实啊，怎么这么真呢？ 对，很多读者可能会觉得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啊、是这样。另外呢，里面有很多的历史的细节要、会非常丰富啊，它比那个穿越小说和比起穿越小说和架空小说来说呢，可能会让人产生更多的这个历史方面的一些联想和发想啊、很多读者可能看完这部小说会去。对历史很感兴趣，会去主动去钻研那个历史。我想这也是这个历史小说产生的一种积极的作用。 哎，何教授，其实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您就谈到了，写这种被广大读者誉为新史家小说流的小说，其实是有一定的难点的，就是怎么能够尽量的去还原历史的真实性，还能够保证故事的完整性和可读性。那么在您当时创作这个大宋王朝第一部的时候，或者说您在构思整个大宋王朝的时候，就是想要写这样的一部小说吗？还是中间有过一些变化或者调整呢？ 这个说起来可能有点说来话长啊。实际上为什么要写这部这个历史小说呢？我要从前些年开始说起啊，因为我大概在零八年的时候吧，那个 十年前 哈、我那时候出版了一部书叫《宋代消费史》啊，我想想那个是不是10年出版的啊？10年出版的，《宋代消费史》那个当时那个出版的时间，它并非说是写作完成的时间。那、就是《宋代消费史》这个研究呢，使我对这个整个宋王朝的这个北宋南宋的320年左右的这段历史有了非常多的这个研究，所以在这个研究基础之上，我有很多这个想法，觉得哎呀，这个320年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啊，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人，那么这些人他们之间到底什么关系，什么故事呢？啊，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要写一部关于宋朝的这个历史小说。 嗯， 啊，当时选哪段来写呢？后来我这个也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啊，就准备先写这个宋代建国。啊，这个大概就960年开始到公元九七九年，这个将近20年时间的这个故事，为什么这个这段时间呢？这段历史呢，很多那个普通的读者可能不太了解啊，因为跟宋王朝并存的还有一些小王国。 对， 这部第五部为什么叫《王国的命运》？实际上刚才也提了一句，就是我是写这个南唐国主李璟在这个宋王朝统一这个各国的这种压力之下被迫迁都。因为当时最初的时候，这个南唐立国的时候，他的都城是在金陵。那么在我这部故事这个小说里面呢，就说就写他从金陵迁都南昌府这段故事。当然历史书可能记载很简单，就是说哎呀，这个李璟啊，这个感觉到这个金陵是吧，这个压力很大，要迁到南昌府。其实南昌府呢，这个建设也很简陋，所以根据历史的记载呢，这个李璟迁到南昌府之后啊，就很后悔啊，整天这个愁眉苦脸的，但是也没办法，都签了，是吧？所以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记载。那我的长篇历史小说呢，是有一些这个文学的创作在里面的，比如说赵匡胤怎么在这个过程中给这个李璟施压，怎么在这个过程中又派使者去南唐干涉这个李璟的立储的这个计划，所以这就是给我们有一些发想。但是他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只是真实的，就是李璟确实当时从金陵迁都南昌府是有这个事儿的。 也就是在写了这一部刚才我们说到的宋代消费史，消费于一个王朝的盛宴的这样的一个结束之后啊，特别想给普通的读者，尤其是一些喜爱这种小说的读者带来这样的一部作品，所以第一部大宋王朝就出现了。 对，第一部叫大宋王朝沉重的黄袍， 哎、哦，实际上也不是说专门给普通的读者哈，因为我觉得是，其实如果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我也很欢迎他们能来读一读哈啊，因为 你也欢迎大家给您挑挑刺儿、 是的，是的，是的。 作为学者的何辉教授，有哪一个地方的这个钻研啊是不太严谨的？给您能挑出来错？ 是的啊，希望 是您特别欢迎的， 多多批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大家怎么去看历史是吧、这个历史可能会这个比如说历史里面的人物他有什么样的性格、这种性格跟最终我们说在这个他的这个历史进程中他所产生的这个做出的行动会有什么影响、实际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作家去研究的问题。像这个文学作品重点的还是要写人，写他们的这个人的故事，跟历史研究它还是有区别。 哎，何教授，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个话题，我们说到的就是您写的这样的历史小说啊、那么其实特别欢迎专业人士去给您挑刺儿，看看这个历史研究啊，这样的历史如果把它当做一部这种历史研究的书籍来看啊，欢迎大家从这个角度去看。那么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关于宋朝的相关的年代的小说特别的多 啊，是的， 人物的描写呢也是特别的丰富。那么您其实进入到了一个竞争特别激烈的一个年代当中了，那么您是怎样看待别人把您的这部小说当中的人物啊，或者说您的情节的设置和别的书籍去对比呢？ 您刚才说的是确实存在哈，就是实际上以大宋王朝作为书名的书就不少， 对呀、 小说也有好几部， 对呀， 但是呢，我觉得这方面呢，我觉得我还是我可以很自信的跟读者说，你可以挑这个几部一块来看看啊，我相信是各有特色啊。那我所写的，我觉得这部书的构思可能会属于比较宏大的一部啊。那么对于细节的这个把握，包括对结构的把握，会有更多的推敲在里面。 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应该是宋朝初建的啊，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你就写了八部书。那有没有想法，就后面有300多年呢？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段画的话， 因为 一个飞雪连天射白鹿就不够了。 我得向金庸先生学习哈、但是呢，因为文学创作它不等同于做编年史哈，实际上不是说每年每天每年都要写故事哈，比如说如果今后还有兴趣要写的话，其实我也有这种想法，那我对宋代有一些人物特别感兴趣，比如像这个王安石，像苏轼，像岳飞，像辛弃疾啊，这些人都很有故事啊，非常值得去写，而且呢，我觉得这些人啊，他至今在我们中国人民心中啊，有很深远的影响，是吧？也是大家希望通过这个历史书也好，通过历史小说也好，去了解他们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可以反复的去写啊、我觉得他还是会有价值的。另外呢，不同的创作者、不同的研究者去写同样一个历史人物，实际上大家感觉不一样。 没错，没错。那么读何辉何教授的《大宋王朝》的特别深切的感受就是太真实了，就是完全能够跟着您的文字进入到当时的场景当中，把每一个历史事件和在书中的那些人物能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这是很多读者的看您的书的一种感受。 谢谢。实际上就是说这里这样创作还是有难度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这咱们都知道这个《三国演义》啊，《三国演义》跟那个《三国志》就是有区别。 那当然了，你看《三国演义》那多么津津有味啊！如果你翻《三国志》的话，恐怕只能当研究书籍去看。 我想这个我写的这部《大宋王朝》这八部，这个跟那个史书宋史或者说相关的史书的这种关系有点像这个《三国志》和《三国演义》这种关系啊， 比《三国演义》真实更加的考究，在历史的细节上更加的严谨。 可能这个是不同时代的文学家的创作风格的这个差异吧。 对， 但是这也是我一个追求，我希望就是至少是显得更加真实一些啊，因为我觉得作家的一个使命就是你要去创作一个世界。而不是只是去重复啊，这个把一些东西这个简单的再现，就是你应该通过你的著作去把一个世界在你的作品里面给它写出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部书，大宋王朝当中的最新的一部啊。其实上页的四部也在目前 也在销售 哈、也获得了很多的这个读者的喜爱。那今天呢，这部的名字叫做《大宋王朝王国的命运》。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这本书的作者何辉教授。前面呢，何教授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当时为什么想要写这样的一部书，还是想把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彩纷呈的年代啊，还有这样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人物呈现给读者。我们也说到了写这种被读者命名为新史家小说流的小说，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刚才你也谈到了这样的五部书，其实呢就是已经出版的这样的五部书，计划是八部。这一套大宋王朝呢，写的是宋朝开国的那几十年间的一段故事。那说到这儿啊，其实刚才也谈到了写的是这几十年间，但是很多的读者或者说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朋友认为宋朝这320多年啊都是非常值得记录的，值得撰写的。那何教授，您为什么这样的八部书主要写了这样的几十年间的内容呢？ 其实这个也是有我考虑了很久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哈。为什么来针对这个时间背景来创作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哈，就说这个宋代啊，就是咱们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大家都会说的很多啊，汉代啊、唐代啊、元代、明代啊、清代都很多。但是相对比较起来呢，我觉得这个宋代呢，这个写的还不够。而且我们从历史角度来说呢，宋代这个对中国的近世的影响是非常深的。所以像这个比如说日本的很多史学家就认为宋代社会已经有了近代社会的等一些特征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可以从宋代看到这个很多影响到我们当代社会的很多东西。 在宋代初期这些影响就已经出现，这些格局就已经呈现了吗？ 不是，就是刚才谈到嘛，我为什么说要写宋代呢，就是比如说唐代我为什么不写呢？一个是唐代也写了很多哈，另外一个很重要原因呢，我觉得宋代跟唐代相比呢它还有区别的。唐代就是它是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贵族统治啊，就是有很多贵族统治啊。这个皇帝的这个权力也是跟这个贵族啊这个统治相结合的。但是宋代不一样，它是比较集权的，中央集权， 典型的中央集权。 那么这个中央集权为什么要会这种中央集权为什么会在中国会在宋代这个产生，它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宋代之前五代十国是很乱的。就是我刚才也谈到一点，就是为什么宋代从建朝公元960建朝之后到这个此后这个很长时间之内要有很多战争啊争斗会发生的，因为还有很多小王国并存。所以从这个他建立朝代啊，建朝之后到这个建国之后啊，到这个他的这个真正的王朝的这个稳定，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统一局面的出现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现在很多人会觉得哎呀，宋代好像这个是积贫积弱的一个时代啊，很软弱是吧，这边也打不过那边也打不过。实际上这是一方面，从另外我们要看到历史另外一面，就是他建国整个过程就是很艰难。在这个艰难过程中，赵匡胤宋太祖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他运筹帷幄啊，他确实是不简单不容易的。而且他有一个非常值得后人去称道的一个地方什么呢，他一个主要理想什么呢，就是要建立一个文人政治，他就是要 这个为了避免社会的大动乱，就是在整个战略上，就是在他建国之初，就是抑制武力。 而且他这样的一个理想，最终其实也是基本实现了。 他是基本上实现了， 嗯。 但是从后来来看呢，我们说他的这个后来的一些在宋代的皇帝，实际上包括一些大臣，他就比较僵化， 嗯， 哎，觉得那时候建立的这个祖宗家法，后来就不应该改变， 嗯， 这也是导致后来为什么后来这个积贫积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固守，他僵化。但是我们要反过来看，你并不能因此而说前面的这个战略是有问题的， 嗯， 为什么呢？他是针对治乱而制定的一种策略， 嗯， 他也没有，他也可能想不到啊，一百年、两百年之后的这个会出现什么局面， 嗯，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历史我们得具体去看，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下、历史背景之下啊去看历史。这样子才比较啊有合适，那不能脱开历史的背景你空论啊，那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哎，刚才呢在何教授的介绍当中呢、我想呢可能不少的朋友啊，其实一直以来唐诗宋词都是大家能够欣赏到的中国古代文化的这样的典范、或者说高峰。但是呢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在何教授没有介绍之前，大家没有想到这个宋词这样的高峰其实和当时的宋太祖人家在建国的时候的想法是吻合的，才有了这样的艺术的高峰的呈现，其实也是有相辅相成的作用的。 对，他从整个治国的这个策略上，他就是非常注重这个就是文化的发展、 对， 这个对整个社会的安定啊、这个文化的昌盛、经济的发展啊、是有积极的影响的。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诗词歌赋，我们说到的是词，这个唐诗宋词，那么很受大家的喜爱。其实啊，在宋朝啊，不仅仅文人能够写的非常漂亮的文章，他们的画啊也是非常有名气的。从应该就是从中国的宋代开始吧，文人画这样的一种风气是开始形成了，而且也是达到了巅峰。 嗯、应该说是个宋代审美，它其实跟它是跟唐代啊之前的这个朝代它有很大的差异，包括跟后来的也有差异。 对， 它应该说是中国这个封建社会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高峰，它的这个格调也是很高的，这个文人士大夫这个层面是吧？ 对对， 确实，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也很喜欢宋朝的文化，是这样。 哎，我们做个很简单的这个例子吧，可能呢大家都喜欢画画，那一个这个五六岁的小朋友，比如刚刚开始拿起画笔学画画的小朋友，和一个四五十岁的可能已经画了半生的这样的这个画作的啊这个人相比较，大家想一想这差距是有多么大。我只能说宋朝呢从开国开始，就是因为宋太祖的这样的一种方针，所以培养了大家都有非常成熟的那种审美，成熟的那种对艺术的鉴别吧，所以才让它形成了一个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 它还是就是最主要还是士大夫文化的这个发展和昌盛吧。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宋代它的这个国家意识很强。对这个国家的这种就或者说爱国这种观念啊。他在宋代这个比其他的阶段啊就是显得尤为突出。 什么原因？ 这个跟当时的这个宋代建国之后的一批文人士大夫的他的这个政治理想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范仲淹，他就会说啊，这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吧？啊，包括王安石等等，他都非常强调这种啊国的民的啊，就国家和这个老百姓这些他在他的这个政治理想里面就是治世啊。 何教授，刚才您谈到的啊，关于宋朝的这样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的现象，在《大宋王朝》这本书当中有没有特别着重的笔墨的描写呢？ 会有一些的，就是因为故事是主线嘛，但是你故事它是整个在这个历史的背景之中呈现出来的，所以我会在这个讲故事过程中顺带的就肯定会要写到这个当时的一些社会的这个面貌，包括人们的使用的器物、吃的东西啊，也会有些触及啊。 你看啊，刚才呢，咱们谈到了这部小说《大宋王朝》，我们说到了它的时间段，然后呢，它所涉猎的内容，其实任何一部小说都是有主角的，不仅有男主角还得有女主角， 不仅有主角还得有配角。那么在大宋王朝这样的五部，应该现在已经出版了五部的小说当中啊，这样的主配角的设置，这样的人物的设置啊，是怎么样的呢？跟我们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吧，何教授。 这个问题啊，可能很多读者会比较感兴趣，就是一般的这个小说可能它的这个主人公他会比较少，尤其是商业纯商业的写作啊，它可能就是一两个主人公。为什么大家这个比较容易读啊，注意力比较集中？但是历史小说，特别是大型的历史小说，它会有很多的历史人物出现，比如说这个《三国演义》是吧？这个刘关张是吧？这还有这个是主角，那还有很多是吧？这个，所以我这部书呢也有很多这个主人公啊，每一部可能都有一些差异，但是仍然。有一些最主要的， 我们来捋一捋，从第一部开始吧。 啊、 这样听众朋友比较容易能够了解。对于有一些可能没有阅读过这样的书的读者朋友来说呢，他们也能够知道他们买哪一本书，他们能看到什么样的主角了。 实际上这样的哈，就是如果说从第一部开始，这么说吧，前四部吧，这样咱们节省点时间啊。前四部主要的这个人物。赵匡胤，就宋太祖赵匡胤，当然宋太祖是后人对他的称呼哈，就是赵匡胤啊。还有呢，他的这个对手，李云，这是一个节度使，还有谁呢？就是韩通的儿子，啊，这个韩通的儿子，这个历史上是有，是一个小人物啊，在我的书里面，我给他叫韩敏信，这韩通是谁呢？我也补充说一句，他是这个后周。一位大将啊，当时宋建立之后，建立之初呢，就是这陈桥兵变过程中啊，这个因兵变被杀啊。那么在我的故事里面呢，这个他的这个儿子就是韩敏信就幸存下来。那么这个就构成了我这个前四部里面的一条主线之一，就是韩敏信复仇这样一条线索。当然还有另外一条主线，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和这个反叛的节度使李云之间的这种斗争。那么这是前四部最主要的人物。第五部里面有这么几个主要人物啊，赵匡胤啊依然是主要人物，还有另外他的一个很重要对手就是南唐国主李璟。再有呢，就是这个李璟的两个皇子，一个叫李从嘉。一个叫李从善，这个李从嘉是谁呢？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南唐的后主，李煜，李煜的原名叫李从嘉，这是两个主要人物，还有女性主角，有个人物叫咬娘，这个咬字啊比较复杂，这个口上说也不太好说啊，大家看书可以知道，这个咬娘这个人呢，历史书上这个史籍上是有这个人名的，他是这个南唐。这个李煜，那个就是南唐国主李煜的一个宫女啊。我们有知道，现在很多都知道啊，这个后代这个女性有缠那个缠足的这个习惯哈。实际上，有一种说法就是从这个南唐这个咬娘哈缠足开始的，因为咬娘她这个根据历史书的这个记载，就李煜觉得这个。人啊，姿态这个舞姿很美，特别是站在花丛之中跳舞，舞姿很美啊，就让他缠上这个小脚啊，这个在金莲之足是吧？这个舞的这个跳起舞来就更漂亮了。这当然这是这个一种说法啊。那我写的这个小说呢，实际上这个咬娘是取的他的这样一个名字，借用的这个名字塑造了这么一个人物。当然故事不完全是历史书的一个记载，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作者何辉啊，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他的作品《大宋王朝亡国的命运》。这是《大宋王朝》的第五部啊，也是最新出版的一部小说。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部小说当中有很多的情节的设置、人物的设置，而这人物的设置，其实我在刚才听何教授的介绍过程当中，我发现人物有的是完全真实的。有的呢其实呢只借用了一个名字，对不对？ 对，是的，有的是只借了这个史籍中的他的名字。 那所以是不是还有的人物是完全虚构的呢？ 是有完全虚构的人物。 我们刚才说到了完全真实的，那这个宋太祖赵匡胤是必须的。 对，他是一个真实人物。 咬娘呢是借用了名字。来听一听完全虚构的是谁。 在这部里面，这部小说里面有一个 亡国的命运当中， 亡国的命运这部小说里面有完全虚构的一个人物，这是南唐的这个枢密副使的一个儿子。 为什么要虚构这样的一个人物？听起来他好像不是特别主角的那种感受。 他不是特别主角，但是他很关键。这个可能就要涉及到这个故事了哈，因为我刚才讲了，这个故事呢是讲这个宋太祖赵匡胤给这个南唐国主李璟制造压力，迫使这个李璟尽快迁都南昌府，这个有利于他的这个统一中原地区的这个战略布局。因为他迁都到南昌府，这表示他的，这说明他的这个战略的重心可能要南移啊，对南唐来说。那么宋太祖呢就希望腾出空间来针对当时的中原地区展开一些行动。那么在这 无非也就是一步一步的先把你往后退退，然后呢给你逼远了，让你走远点，然后呢我先把我这头眼巴前碍眼的事儿给清扫了，等我都弄完了以后我再收拾你。 可以这么来说啊，这个但是从这个南唐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他也有一些考虑，所以李璟当时派出的这个一个使者我就构思了这么一个虚构人物。这个刚才讲了，这枢密副使的儿子叫唐风，在这部小说里面这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是他的父亲在历史上是真的，确实是枢密副使，南唐枢密副使， 这种虚虚实实的结合 是就是就会有一些设计当然这个唐风的这个使命是什么呢？是接受这个他一方面这个接受这个国主的使命要去这个北宋做这个沟通工作，另一方面呢他也接受这个我这小说里面写是接受了这个太子从家，也就是后来的李煜的一个想法要向未来跟这个北宋结盟所以这里面就成了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当然他的命运我这里就不剧透了他的命运实际上是受到了其他的这个势力的这种影响我刚才讲了有很多这个当时的势力在进行斗争包括这个北宋方面的，包括吴越，包括南汉方面，都有很多斗争在里面所以这个人物呢虽然小但是他在其中也很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 我的感受就是很多真实的历史人物不能干的事儿，必须得委托他去干了 我刚才讲了，就是很多在比如说在这个古籍里面史书里面列传里面的人物他的往往只是一篇，这一篇呢很简单 对， 那你当两个人物要在故事里面发生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种是他们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历史上就有记载他们有对话有交锋但是假如这两个人物这个仅从列传来看看不出这种关系， 对啊他没有联系你必须 他必须有产生联系的这个媒介那媒介是谁啊？媒介是一个是事件事件他从一个事件里面他们可能产生发生这个关系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人是吧，顶多这么几种方式产生 刚才 接触 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在这部小说当中的人物呢有真实的有半真实的还有完全虚构的，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本书呢叫做《大宋王朝亡国的命运》刚才何教授您在开始的时候简单的说过有几个国家小在整个宋朝这个开国之后还有几个小的王国那么我们来梳理一下吧他们的一些情况也给大家呢做一个应该叫阅读的指导 阅读指导指南是吧地图这个 必须 这个有点专业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话筒对面的各位读者对这段历史的熟悉程度哈，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啊北宋建国之后的一个局面。 嗯， 可能很多读者在这个中学时期可能有学过历史的，可能也会有个大概的印象哈。 嗯，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对这段历史都提得很简单哈。那么实际上在北宋建国之后啊，有这么几个这个小王国存在啊，在这个我这么来捋吧啊，比如说这部小说里面提到的这个王国南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王国啊，南唐。那还有呢是谁呢？是吴越。吴越就在南唐的旁边啊，挨着。 嗯 啊，这个现在的这个杭州临安是吧，就是当时这个也是这个属于这个吴越国啊，这个境内哈。那么还有谁呢？吴越和南唐是历史上的对手哈。 嗯 嗯，还有就是这个中原地区，就是这个北大宋的这个下面的啊，京湖就是江陵，还有谁呢？就是湖南地区，啊，湖南当时在北宋啊初期叫朗州和潭州啊，这个是两个最主要的一个这个地区啊， 嗯， 这个还有就是南汉， 嗯。 南汉就在南部，一听名字就可知道南汉，对吧？这个都是历史上的名字啊，就史称南汉啊。 嗯。 啊，那个南唐当时建国的时候，它也叫唐啊，当然我们一般尊重历史的这个史称南汉南唐啊。 嗯。 那还有谁？还有就是后蜀。 嗯。 在北边谁呢？北边有北汉，再往北更大的王国是吧？契丹。啊， 我们刚才呢已经请何教授啊把这样的一小段的啊，各个的王国的情况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那接下来我们在尽量不剧透的情况下啊，把这些王国的命运啊跟大家说一说吧。 这个王国的命运这部里面实际上只是重点只是针对了南唐这个一个王国，但是提到了这个南汉，提到了吴越，也提到了京湖和湖南，包括后蜀都提到了。 刚才说到了一点啊，说为什么呢要提南唐，是因为它非常重要。它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在这本书当中占了如此巨大的篇幅，而把其他的小的王国都可以说只是简单提过而基本上都略过了？ 因为有几点考虑，一个就是时间的，就是北宋统一的过程，一个时间，它是按步骤来进行的。 嗯， 南唐为什么要写它？是因为它是一个当时也是一个大国， 哦， 它也是一个大国，它不小啊。另外呢，可以说南唐的国主，从他的这个建国的国主叫李昪， 嗯， 到这个他的这个第二个皇帝叫李璟，就这部书里面的一个主人公之一哈，他整个国家呢，应该说在当时的这个局面过程中，他完全是可以跟北宋王朝进行抗衡的，他在力量上，他应该说不是说一开始就没有实力，只是出现了一个转折，在此之前，南唐他灭了楚和闽。实际上他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说一些野心的，他也想去扩大地盘去做这个统一这个事业，但是他受到挫折，因为他这个当时遇到了周世宗也很强，所以周世宗跟南唐之间这个发生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导致了淮南地区啊，淮南是这个很多地方被这个后周吞并，那实际上这个北宋继承了后周的遗产， 所以还真没有想到，一直感觉卑卑怯怯的李后主他们家居然还有曾经这么强大的一个时间段。 是他，但是这个正是因为这种战争呢，也导致了他的中期的这个衰落，因为他国力损失很大。这个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历史学家对此看法不一样的地方哈，就是这实际上他对闽对楚的战争，他大量的损耗了国力。这也导致他后来在跟北宋对抗的过程中啊，他就感觉到就这个力不从心了。当然，他一些具体的策略上也有失误。 但是他早晚也得打。 实际上，对这个在这部书里面还没跟北宋发生战争，因为这部书里面基本的这个我写的这个赵匡胤的这个基本的战略的布局，就是还是要进一步这个延缓和南唐发生战争。 那肯定是先不能跟强的打呀，跟强的打完自己怎么办呀？ 是的， 先把那些小的弱的给收拾 干净。对，这个从战略上来讲，这个所以赵匡胤他也是应该说从历史的发展来说也是对的。如果他直接跟南唐对抗的话，他可能这两个相对比较大的这个王国的话，可能就是两败俱伤。所以在这部里面，实际上要写的一个就是他迫使李璟迁都南昌府。 离我远点儿、 这有利于这个他在这个中原地区的一些活动。 嗯， 所以这些策略要去，首先你去研究历史啊，不能胡写啊，写乱写，那就不真实了。另外呢，你怎么去把它写的啊，既符合历史，又有故事性，又要吻合这个历史的发展，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这也是难度很大。 哎，何教授，我们一集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那在结束之前呢，还有两个事情要来做。第一个事情呢，您已经预告了，在节目一开始就说过了，《大宋王朝》的第六部啊，如果是快的话，应该一年左右能跟 你。这你给我很大的压力啊，我这不得不写出来了。 跟读者面试了，那么我跟我们大家简单预告一下吧。那么在《大宋王朝》的第六部当中啊，又描写了哪些的内容呢？ 第六部，我也剧透一下，主要是写这个北宋王朝，如何这个怎么说呢？是这个如何这个吞并这个京湖和湖南地区， 哦、 就是也是统一的步伐。 哎， 啊，包括后蜀。是吧？这怎么去完成这样一个过程的？当然，这个写这些都是还是在写人。 好，我们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呢，最后就是这一次节目应该是在过春节之前，何教授最后一次来我们节目当中。 是马上过春节了， 是马上过春节， 给大家拜个早年，各位读者，给你们拜个早年，祝你们新年快乐。 也感谢何辉教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这部作品《大宋王朝王国的命运》。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带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